胡叔，就是这辆车拖回市局以后没动过，那些撞散的零件配件能捡的我们都捡回来了啊，放在旁边箱子里。 撞得这么狠呐、啊、这车速得到多少啊？ 给手套。 车头损毁得这么严重，我得一个个零件过，短时间内怕是很难看出什么呀。 啊，您尽量吧，以您这技术要是都看不出来，那也没别人能看出来了。 哎，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可非得看出点什么才行了。这车怎么没送到交警那边呢？说不定人也能查出问题。 物证放我们这边，您也是交警出身，手续我都办好了，随时可以查。 那我晚点找人拖回去啊。 哎，抽这个。 哟，好东西啊。哎，话说我昨天还跟你舅见过面呢，他说你忙得脚不沾地，一个多月没回家吃饭了啊。 啊，是这阵子确实忙。 哎，再忙回家吃顿饭的时间也是有的嘛。这么大的案子你舅也担心。 我去趟公司， 他又不好， 中午和晚上不能一起吃饭了， 还耽误你工作。哎，对了，你舅还托我呀，帮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说你都快三十。 那我正好晚上去我舅家吃顿饭，好久没过去了。 不着急。哎呀， 晚上几点回？我去接你。 你这一表人才的啊， 吃完饭估计还得聊会儿，八点说不准，要不你忙完就先回家吧。 那就说不过去了啊。 啊啊，我们刑警队这工作哪有姑娘乐意跟啊。 要我说呀，就是你眼光太高，一般人不过你的。 地址定位发我，你吃完了发消息给我。 你说你喜欢什么样、啊、 行吧， 叔帮你找找看啊。 胡叔，您刚说什么来着？ 你看看你，一说给你介绍女朋友就转过身去了。不管你了。我看这车呀没少被改装过，有钱人的兴趣都差不多，我这还得不少时间，拖回去慢慢看，有消息了再通知你啊。 行，麻烦你了胡叔。这到饭点了，市局附近新开了家新疆菜馆，我听我就提过您老家在新疆，走啊，去尝尝口味正不正宗。 哎呦，那可真的要试试，我也好多年没回去了。 周晴，你下午帮我查个东西。 嗯，查什么呀？周哥， 吴家义别墅小区的出入系统，看他那辆悍马是什么时候开进车库的。 哦，之前咱们不是看过监控吗？下午3:30，开车的人帽子口罩一应俱全，拍不到特征，但很熟悉停车场的结构。 嗯，你请辖区派出所协查，看道路监控这辆车是从哪里开来的。 好。周哥，这案龙案都结了，你还查什么呢？ 谁告诉你完了呢？吴嘉义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逃跑？朱文秀的儿子为什么忽然出现？都查清了吗？赶紧查监控去。 是。 常佩文学，谭石原著，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广播剧《皮囊》第二季第五集。 行了，碰一下。 嗯，就这样吧，你锁好门等我明天回来啊。 话说的，下班就来。 来啦。哥，来啦。 你看什么呢？ 嗯。 时辰哥呢？他没跟你一起过来？ 他为什么要跟我一起过来？ 那什么，你们最近不都一起行动吗？ 舅舅舅妈，我回来了。 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小叔，给你哥倒茶。 知道啦。 哎呦，小张，快坐。菜很快就好啊。 啊。 你要是饿了，茶几上有零食，先垫垫肚子。 没那么饿，倒是你们干嘛做这么多菜啊？跟年夜饭似的。 哎，来啦。哎呀，你破了案，要好好庆祝。今晚陪舅舅喝点。 行，今天跟局里报备过，我中午跟胡叔吃饭，他说昨天才见过你。 哦，他呀，店里缺个豪车部件，进不到货，找我借来着。 小叔，快来吃饭， 来了来了。 哎，来来来，哎，倒上倒上啊。 哎， 今天呢，先一起敬主角一杯，祝贺咱们家的大英雄又成功侦破一起重大案件。 哎呦啊！小赵真厉害， 祝贺孟大英雄。 什么孟大英雄啊，你们怎么都跟小叔一样贫嘴啊。 来来来，干杯。 那必须的， 吃饭吃饭。这饭都没吃呢就喝酒，对胃不好。 哎，对对对对，那个咱们边吃边聊啊，边吃边聊。 还是家里的酱茄子好吃。 给你哥也加个啊，快点快点。 你 有今天，舅舅是真高兴。你妈要是也能看见，多好啊！ 舅舅， 你说啊，凭什么吴佳音那个混蛋就这么死了？你说，凭什么？ 别想了。 一定亲手杀了他，让他给我姐偿命。我就这么一个姐姐， 妈，我去给你倒杯水。 舅舅，都过去了。咱们一家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的活下去。 你能查清你妈当年的死亡真相，也算是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了。好好干，要像你妈一样把那些坏事做尽的混蛋都抓起来。 好。对了，舅舅，既然我妈是吴佳义害的，我怀疑13年前你被栽赃那件事可能也跟她有关。你仔细想想，当年有没有接触过她，或者跟和她有关的人打过交道？ 我是有猜测，甚至当年还调查过她。 你当年就知道吴佳义？ 我接受不了我姐的死，哪怕警方给出了调查结果，我就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毕竟被孟静送进监狱的人不在少数，于是我就自己去找线索。 自己找线索？ 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看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有他调查过或者正在调查的人。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就有吴佳义的照片，我当时还私下跟踪他。 你怎么会想到跟踪吴佳义？ 我怀疑笔记本上的所有人，所以都去查过他们，其中唯独查不到的就是吴佳义。 吴佳义那时候还在盐城吗？你是怎么查的？ 找的私家侦探，我信不过警方。 那你被陷害的事儿，怀疑过吴佳义吗？ 那会儿没想到，因为隔了5-6年了。但再后来闭上眼睛复盘整个时间，就慢慢咂摸出来了，应该是我找人跟踪他被他发现了。 我的马壮，害了小叔，也差点害了你。 说什么呢，爸？这跟你没关系。哎，你们还吃不吃饭了？让我妈白忙活一下午。 就是，这么不待见我做的菜呀、啊，筷子都不上手。 啊，保证光盘，绝不浪费。舅妈，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哎，你喝了酒，让小叔开车送你吧。 哦，不用了。 我到你舅家楼下了。 立刻下了。不用了，舅妈，有人送我回去。舅舅酒醒后，你们再开导开导他，有事打我电话。 好，你自己也小心点啊。 郭小姐。 要注意安全 啊！知道了。 这里。 怎么了？心情不好？ 啊、嗯！吃饭的时候聊到我妈，我就这么大年纪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心里也难受。 这就是那天你在发布会上说的羁绊吗？ 是啊。一个人就算死了，在这个世界上也还是会有羁绊存在。 我们之间也存在吗？ 你说呢？你可是改变了我命运的人。对了，你不是对情绪不敏感吗？但我每次心情不好，你好像都能立刻察觉啊。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因为你说的羁绊吧。我从你的眼中看到我自己。 怎么了？ 打车吗？ 再走会儿，牵个手而已，怕什么？哎，你吃饭没有？ 还没。 怎么不吃了再过来？ 那边没餐馆，我赶着来接你。 想去哪儿吃，我陪你。或者想吃什么，我带你去。 吃这么重要吗？ 当然啊，不吃饭怎么吃得了苦啊？ 啊！ 以前一个教官说的，吃饱了才有力气干大事。 我不用捉贼。 你不用我用行了吧？快点，再磨蹭人都要关门了。 那正好，回家吃。 唉，你吃了那么多顿好的，还是没长进。 一起吃，不算长进吗？ 急也没有用，派出所还没回复呢。 哎呀，太慢了。 哎，斌哥人呢？回来没？ 回来了，被徐局叫走了。 那不等了，在局里的都停一下手，开个短会，安排一下下面的工作。 哎，好。 是。 新案子吗？ 是吧？他们案都…… 赵哥， 还有啥准备？ 暗龙的事基本上都处理完了吧？ 处理完了？你确定？ 不确定。 好像是完了，又没完全完啊。你昨天说的疑点算是另案吗？ 嗯，暗龙案本身犯罪链完整，直接证据齐备，法院依法判决没有疑问。但大家别忘了，周衍案至今还没破。 来了，又说这又说了。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有人匿名提供信息，一步步将案件引导到现在的局面，看起来是为了把吴氏父子置于死地。吴氏父子作恶多端不假，但幕后推手在这个过程中接连谋害数条人命也是真。 对啊， 这个幕后推手要怎么得揪出来？ 周晴，昨天让你查的监控和出入记录呢？ 哦，等派出所反馈呢，一会儿我去跑一趟。孟队，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选周衍下手？因为他跟赵云华有关系吗？借赵云华翻出赵同案，然后引向吴为寒，再带出吴嘉义，逻辑上都说得通，但我总觉得多此一举。 直接把我们引去疗养院地下室就行了，还节省时间。 对啊，干嘛大费周章呢？ 所以我怀疑幕后推手另有目的。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他很可能跟吴嘉义有仇，这仇跟周衍也有关。 这样一来牵涉的人就更多了， 暗龙只是其中一环， 说不准。 被吴嘉义害过的人不少，他们自己和亲近的人都要逐一排查。比如说祝瑞，他母亲祝文秀被害，家产又被吴嘉义霸占，他就有强烈的恨意和充足的作案动机。 哦，那周衍的过去和他身边的人还能再查一查？ 哦，这个倒是，之前好像都没有完全排查过。 人家的人只问了人证，郑永年 说不定是张云清那样， 还可能在外头。 第三个老问题，二次行凶杀死周衍的人是谁？周衍旧屋的卧室墙壁上有什么？还有严城。接下来继续排查朱瑞和其他受害者及其家人，匿名信息的来源和杀手的去向，因为涉及跨区执法，这个我来负责。总之行动起来。 是 是是。 另外杀手还没有落网，大家出入都要小心一点。散会。 斌哥呢？ 啊， 在徐局办公室。 再分到排查。 程韵。 嗯，怎么了赵哥，有什么任务？ 我记得周衍是十岁的时候跟随母亲改嫁搬去继父家住的是吗？ 对啊，没错。 那他亲生父亲是谁，查过吗？ 啊，我哦，我好像之前查了一下，你等等。这里，周衍小时候不姓周，姓陈，叫陈衍，亲生父亲叫陈玉。嗯， 陈玉，周衍的生父，是我妈当年调查的那个跳楼自杀的农民工。 怎么了，赵哥？这个人有问题。 这人陆时辰知道吗？老胡。喂，胡叔。 小孟啊，那辆悍马我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也跟其他悍马对比过，有个零件有问题，不是原厂的配件，照片发你微信了，你看看， 像个电阻，这东西作用是什么呀？ 它安装在方向盘传导的线路那里，能让方向盘啊暂时失控。 果然。 怎么了，赵哥？ 隧道里吴嘉义并非不想转弯，是方向盘彻底失控了。 什么？吴嘉义是被谋杀的？ 把朱瑞叫过来，我有事要问他。 好。 周晴， 在。什么事？ 工作加码。你立刻去派出所，把吴嘉义驾驶的那辆黑色悍马的所有监控视频都拿回来，他经过哪里，在哪里停过，都要。 是。 查到了最初给庐阳公众号提供新闻的境外邮件 IP 地址。 刚查到的。 嗯，国外发来的消息。还有此生是暗龙受害者的 IP 地址也查到了，两个 IP 地址高度相近，都来自美国 Georgia 州的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也是朱瑞长期居住的地方。 两次给罗阳提供消息的人都是朱瑞， 没办法做到精准定位，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那条提示我成绩单的短信呢？ 不知道， 涉及到电信太难查了，可能查不到。 对了，问你个事儿，当年实验一班的毕业合照你有吗？ 毕业照没有，我高三就出国了。 啊，也是。徐雨林不到高三就失踪，他父母手上应该没有毕业照。 不过他们给我毕业照里面有那个呢， 那张用来指认吴畏寒的照片，是任斌从哪里找来的？ 晚饭吃什么？ 啊，附近那家蟹黄小馄饨你不是挺喜欢吗？吃那个。 好， 赵哥，朱瑞来了。 好，带他去审讯区。你当失学了直接来找我。 要审讯？ 对，审朱瑞。 孟队。 孟警官，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啊，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你母亲恢复的怎么样了？ 嗨，那个药啊打了20多年了，医生说中枢神经损伤太过严重，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可能之后都是这样。唉，孟警官，我想带我妈妈回美国，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医院能治，您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走啊？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提供的医生是最权威的，不比美国差。现在需要你配合一些事情的调查，查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啊，行，孟警官，您问吧。 你之前说，盐城那次针对文鼎地产的农民工讨薪案，其中一个原告陈玉，就是被吴嘉义害死的。能说说细节吗？你有没有证据？ 证据我确实没有。实话说啊，我也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件事。 所以这只是你的猜测。这件事还有其他执行者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吴嘉义这个人啊，既狠毒又谨慎，怎么会让别人抓住他的把柄呢？ 你对他挺了解的。 毕竟共事过一段时间嘛。 之前你说吴嘉义绑架过你儿子，你还记得当时绑匪怎么跟你说的吗？ 当时绑匪说，想要我儿子活命，你知道该怎么做。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被绑架的？ 我想想啊，应该是2002年的4月中旬。 具体是哪天？ 好像是4月22号。 绑匪绑了你儿子多长时间？ 大概有7-8个小时吧。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儿子回去的？ 我一签完股权转让协议，我儿子就回来了。 具体时间呢？ 好像是，早上8点多。嗨，这都20多年前的事了，我真是有点记不清了。警官，我能喝口水吗？ 可以。 我去倒。喝吧。 嗯。 绑架的事先不说，这是陈玉的照片，这个人你了解吗？ 我只知道这个人是带头讨薪的，其他的我真是不太清楚。 陈玉有个儿子叫陈衍，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周衍呢？这个人也没听说过。 那，你仔细看看。 这，这我真不认识啊，孟警官。 那好，我解释一下。这两张照片是一对父子，陈玉的儿子，也就是周岩，两个半月前被人谋杀了。侦查过程中，我们收到一些从海外发来的线索，这些线索都指向吴嘉义跟吴威涵。我们怀疑这个提供线索的人知道一切，策划一切，甚至陈玉的儿子也可能是他杀的。你觉得呢？ 哎，等等等等，警官，我觉得这事有点复杂，我没太听懂啊。 没听懂是吧？ 啊， 那你直接看吧。这是卢阳与暗龙受害者的聊天截图，这是赵云华收到的邮件截图，怎么样，有印象吗？ 哎，孟警官，您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你住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对吧？经调查，我们发现这两则关键性的消息都来源于这个地方。 这不是我发的。警官，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些东西都能伪造啊。再说了，我直到十天前还在国外，怎么可能策划国内的事情，还是杀人这种事？ 杜先生，请提供你在亚特兰大的具体住址以及家人的联系方式，配合我们进一步调查。 这不合适吧。我现在是美国公民，家人也都在美国，你这样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呀。我要联系美国大使馆，你们不能这样冤枉我。 查明事实真相，该是你的清白，谁也夺不走。但是祝先生，我想提醒你一句，如果查出你有犯罪事实，那接下来的事可就不是大使馆能插手的了。 不是，你们，你， 今天就这样吧，送一送朱先生。 是。赵哥，怎么样？ 好嘞。 朱瑞的话， 他在撒谎。不管他认不认识周岩，但在他儿子和母亲的事情上，他撒谎了。 是，当时我们找到朱文秀的失踪记录，明明是2001年4月报的案。朱瑞上次说他母亲失踪后两个月，他儿子被绑架了，可今天又说儿子是2002年4月被绑架的。 朱文秀是19年前失踪的，他连续两次说错，记忆混乱，前后不一，半点不像亲身经历过这么严重的事。 可他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痛恨吴嘉义，所以编故事强化他的恶人形象吗？ 不知道，这人肯定有问题。至于他是不是幕后推手，我们需要证据。 你找的证据要跨国办案？ 对，我需要人去美国确认一些事情，以判断朱瑞是否是整件事的幕后推手。 跨国呀，没那么好办，中间要注意很多东西，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和美国警方出现冲突。任斌，你在不在市局啊？ 哦，我去了趟分局，正在回来的路上。 半小时能到吗？回来来我办公室。 是。 旭旭，你准备让任斌来负责？ 嗯。 可是 你觉得他不行？ 我不是怀疑他的能力，从我跟他共事的经验看，他能力很强，所以我并不相信当年把他撤职的理由。但也正因为这样。 你怀疑他？为什么？ 审讯吴威涵的时候闯进来那个律师，还有506案发布会混进来的那个记者和女孩，虽说玩忽职守的警察已经处罚了，但我始终觉得这些事不是偶然。 哦，不是偶然你就怀疑到任斌身上去了？ 你当我瞎吗？不是，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干的事儿，我能不知道？没我，你干得成？ 我不是。您就不能告诉我，当年任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打听涉密案件，你还不够级别。 那您能保证，他跟案子绝对无关？ 有关，我还会让他在这里啊？他的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上头已经定性了。 上头？ 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以后升职任命什么的，他都不会威胁到你。破案的功劳也一直都是你的。 我没有。哎， 该怎么做，他心里有数。背离组织、违反纪律的事儿，他也绝对不会干。这点你放心。 我明白了。 孟昭，这案子的侦查方向不在这里，不要因为情感而迷失理性。进来。 菊菊。孟队。 斌哥。 来得正好，有一个任务啊，可能要出一趟国。你跟国际刑警组织打过交道，这事儿局里上下派你去是最稳妥的。你有什么想法？ 我接受安排。 那好，你跟孟昭对接，事关重大，一定要好好确认。 是 是。斌哥，要帮忙你就说，我想办法申请。 这种事牵涉的人越少越好，你就等着吧。不过呢，别把一切压在朱瑞身上，我觉得他没能力完成这么复杂的案子。 即便查出来不是他，我们也离真相近了一步。 你心中有数就好。 孟队，监控排查有结果了。 怎么样？ 吴家义的悍马曾经在文昭区振兴路附近一个私人俱乐部停了一晚上，那里是专门改装豪车的。 地址发我，我们分头过去。 孟队，6月16日11点13分，悍马就是开进这里，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03分才开走。 门脸不大，里面不小。 这里看着挺破的，可停的都是豪车，哼，赛博朋克。 师傅，能聊两句吗？ 找谁啊？ 我是警察。看样子你们这里是修车和改车的吧？这辆黑色悍马见过吗？ 没见过。 那这里还有其他改装师傅吗？ 有好几个，都在那边屋里。 谢了啊。 你们谁啊？ 警察， 执行公务，请你们配合。 警官，我没事儿干，拿点小牌娱乐娱乐，输了请喝酒而已，没赌，绝对没有。 今天不是来抓赌的，你们都仔细看看这辆悍马，谁给改的？有印象吗？ 我没改装过，不是我的活。 是谁的车？没见过。 没见过。 我好像见过。 是你改装的吗？ 不是我，是老李改装的。 人呢？ 好几天没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不干了。 小周，你和这位师傅了解一下老李的具体情况，看能不能联系到他，把他带到警局。 好。这位师傅，你跟我说一下老李是谁。 我想看看监控，你们这里谁是管事的？ 老板不在，监控在那边房间的电脑上。 跟我们没关系啊。 这事儿没关系。 你自己看吧。 6月17日，怎么12点之前的监控都没了？ 嗨，这电脑老古董一个，不删视频，硬盘满了就容易死机。 还有别的摄像头吗？ 装那么多干嘛呀？ 师傅，这车灰怎么这么厚啊？修不好吗？ 缺零件，等了半个月还没到。 能上去看看吗？ 看吧。 半个月，行车记录仪还有电吗？ 说什么？ 你怎么在车里啊？车上有什么吗？ 没有。 那个改装悍马的老李，我刚让局里查了一下，吴佳义出事当晚他就连夜出国了，现在基本上抓不着。监控怎么样？有线索吗？ 监控被删了，主机带回去，让技侦恢复。剩下的监控录像也带回去。再好好查一遍。 好，这样看来，吴佳义的死真是有人计划好。能偷偷改装他的车，是不是说明他被现任的人给出卖了？赵哥，你想什么呢？ 没事，梳理一下案情。 师傅，这硬盘我们先借走，回去恢复啊。好了，通知你们拿回来。那个联系方式给我留一下。 联系方式就那不查其他了。 好的，留这里的电话吧。 那到时候就谁接谁去。 行，谁接谁去。 走吧。你开车。好，陆时珍为什么会在那行车记录仪里？6月16日，他不是去医院做术后检查了吗？来这里做什么？吴佳义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他是不是骗过了所有人，包括我？他在整个案子中究竟是什么角色？到底是什么时候、那个节点、那件事开始，我信任他了？ 抱歉，潘医生。 没关系。你刚刚想告诉我什么？ 我不希望他深究下去，卷进更多的麻烦里。 你努力跑在前面，去处理一些不该由你来做的事情。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你非得这样做。可是，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想要的是什么？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在他的世界里已经足够重要了。 我想要他别死。 别有事。 不是，不是，我不准死。 爷， 听到没有？ 别知道。 廖雅媛地下室那场车祸之后，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 那个改装悍马的老李不是出门了吗？ 也许车祸本身 没办法找， 就是一场圈套。 都逃到国外了，哪有那么好找？先让技术部门试试。 如果一个人千钧一发之际能命都不要的保护你，你又有什么理由一直对他保持怀疑和警惕？可一个对生命淡漠到极致的人，他要救的真的是你吗？而不是救护车上的证人和一个能将案件推动下去的工具。周衍尸体上的狗毛来自陆时琛的狗，周衍推定死亡的时间范围内陆时琛出入过案发现场， 楼上的住户给我留了一张， 这绝对不是巧合， 说有重要的东西给我。 你放大了他的存在，赵云华是谋杀周衍的第一凶手，至于第二凶手是你，根据现场物证解除了他的嫌疑。那你怎么证明赵云华不是他误导的？赵云华自杀当天我在追小偷，他恰巧出现，甚至之后国外的 IP 地址也是他去找，他给你的。不管怎么样，陆时琛既然被牵扯进来，无论他是无辜还是有罪，这件事都得查清楚。好，要复盘就从温怡疗养院开始。 哎，孟队来了。 嗯， 要调哪个案子东西啊？ 调温怡疗养院的。 温怡疗养院，安龙案不是结了吗？物证都送到检察院了。 不用物证，档案和监控录像就行。 哦，好。监控你要哪些？ 2020年4月17到21，疗养院所有摄像头的。等等，还有4月15号清微路的监控。 清微路？哦，那个偷手机的面包车司机是吧？行。 4月21日晚上， 而且肉眼看到的就一定是全部。 第一次搜查温怡疗养院，寻找徐莹莹，无果。 如果你想再去看看， 后来陆时琛忽然出现， 我陪你一起 提出了疗养院存在秘密空间的假设。 复杂， 陆时琛知道地下室的存在。 你来过吗？ 在此之前他早就去过疗养院了。4月19日上午9点左右， 你来文昭区了。 他和乔玉进入温怡疗养院参观， 那一大早的带着姑娘去疗养院做什么？ 期间他独自离开，一个人去了后花园 探望老龙我奶奶。 监控录像与他说过的话基本一致。不，他说探望奶奶，但他并没有看望任何一个老人，他的每一步都在朝着地下室走去。他是提前来踩点，然后利用我翻出了这一切。4月15号清微路，你怀疑什么？我怀疑 我到附近办点事情， 银行业务。 啊，你不是想逼停那辆面包车吗？帮你吧，没看出来。 陆时琛的车不是从银行开过来的，看监控，他是从玉湖湾开出来的。所以没有偶遇，早有预谋，都是谎言。他一直在监视我，从周延安到安龙安，陆时琛参与了全部，且有意地推动案子进展。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是他设下的一个局。 忙完了没？我在楼下。 周秋兰， 陆时辰，你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对你来说，我又算什么？心情不好吗？怎么了？ 案子的线索又断了。 你好，蟹黄小馄饨，板栗鸡煲，请慢用。 谢谢啊。先吃饭吧。 那有新进展吗？ 有。昨晚跟你说的交警队老胡发现吴佳义那辆悍马被改装过，所以他的死可能不是意外。 嗯， 你呢？暗龙案结束就不怎么来市局了，最近工作很忙吗？ 是有点忙。 怎么着，市局还没取消你的顾问资格，你倒提前炒了市局的鱿鱼？还是说别的案子对你来说没有吸引力？ 以你的能力，好像也没有太多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需要我的时候，我自然会过去。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对了，上次我们开车追赶吴佳义，冲力也不小，事后有没有再去检查一下头部？小心旧伤又复发。 已经没事了，不用担心。 哦，那就好。 怎么了？ 啊，这里的小馄饨还真挺好吃的，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吃到。 你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是吗？ 你是不是审过朱瑞了？怎么样， 他说的话不能全信。吴佳义绑架他儿子的事可能是假的，其他事情真假参半吧，暂时不太好判断。 IP 地址呢？ 他不承认给罗阳提供过消息，说有人陷害他。朱瑞这个人还是要再继续调查的。这鸡煲的板栗没你上次买的好吃。你上次在哪儿买的？ 你想吃啊？那明天我再去买。 啊，别明天了，又得排20分钟。你现在说，我叫个外卖。 路边摊没外卖吧？ 什么路啊？ 振兴路。 有全程送，直接送玉湖湾吧，放门卫那儿。 嗯。 哎，这条路离你复查的医院很远啊，怎么会去那儿买的？跟你爸一块去呢？ 在跟踪我， 小叔，我有事，先走了。 师傅，变右侧车道，右拐进前面小路。 啊，抄小道可以，我可没绕路，你别投诉我啊。 怎么会啊，你放心。小叔，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我到达之前不要一个人走了，我马上就到。 我知道，我在老夜市附近，这里人多挺安全的。 今天刚发现有人跟踪你。 不是，前两天我就隐约觉得好像有人影跟在我附近，今天下午我出去跑步回来的时候又发现了，这才确定的。 千万不要动，跟我过去。 好，我就坐在长椅上。 哎，你定位的地方到了。 好，谢了师傅。 哎，没事。 小叔，我看见你了。你现在戴上耳机，保持通话，然后起身往家里走，不要走太快，我就跟在你后面。 嗯。 不好意思，接过一 下。稍等啊，请稍等，再走十来分钟就有车了啊！ 哎， 你 什么急？ 走出老街，从小区正门进去。小叔，你右手边第二栋楼的过道有个男的，你别转头，用眼角的余光看，是那个人吗？ 应该是，但不能完全确定。 好，前面路口左拐。 好。 就是这个人，你回去，我来对付他。操，想跑？ 这什么人啊？干嘛？ 两个人跑过去了， 快抢东西！ 想从东门走，没门！那么一点就抓到人了， 穆征， 别追了。 清晨落的吻到黄昏，已经几声成伤痕。你对准我的枪口太冷，比不上昨夜当爱人，那是你温热的唇。再不肯也承认，你与我的确太乏善可陈，只是滴着悲香多思伤，每个午夜绞尽温存，算不上用情至深。我们